各位，上次讲到长夜之后是天明，太阳升起没几耐，国会大会议听到好多大官喺度交头接耳，专讲耳语，两尺外是冇法子听得闻嘅。人人面上露出忧郁，坐又唔系，企又唔系，真系一副众官难受之相。最多人喺度猛咁重复住同一句话：点办呢？最大官场内未听闻有人讲咁样办啦。官场官腔历嚟都有好听悦耳，实质我乜嘢都唔想话俾你听，我只系想知道阁下同其他人嘅一切想法，最怕人哋知道本人真正嘅想法啫。嗱，古文增广言文有云：逢人只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但本地官场系逢人只讲半分话，不可抛出半点心啊。虽则如此，奇怪的是人人自命道行足够，身上拥有全套护官符咒，为官者心知言多必失的道理，但官场内从来就有好多为官者犯失多如牛毛，例如失言、失信、失礼、失钱，还有致命的失算，失去饭碗乌纱帽，突然落地冇办法执得翻，甚至有失去性命嘅。若问何物为符咒呢？符咒呢味嘢多极啦。想当年富有三分天下嘅国王孙权，佢自觉嘅大符咒经常用两句话：内事不决文章超，外事不决文周瑜，系十分灵强嘅行之有效嘅符咒啊！国会大官场忽然听见第一副总司令、第一副总督到，咁大官场内有唔敢讲说话嘅，只系对自己讲真话嘅人喺度谂啦。唉，老国王啱啱死得不明不白，新国王又被暗杀，哼！你呢个天下第一副等于失去护身符，以后念咒语落命令，自不然会大打折扣呢。十万火级会议开始啊！第一副总司令、副总都督力装镇静，对众官讲话，黯然神伤，冇法子唔流露噃。各位首长，一万年都遇唔到嘅事，发生喺本国最上层，我哋有太多嘅事措手不及啊！唉，请各位话俾我知，眼前嘅事情该点样做？请用最简短方式表达。最高层长官发出哀鸣求救，有位大官就举手答啦：关于边个系主谋凶手嘅事，呢度唔应该谈及。我哋要先做大事。下官主张：一，立即封锁消息。对于凶讯，任何人不得外传同议论。二，全国范围立即军管。三，全国实行处于紧急状态，准备北国乘人之危撕毁由蓝天明主签的和平条约，而发动新的战火。跟住第二位大官就起身讲话了：各位首长，古往今来乱的开始是物先腐而重生，老国王去世离奇，新国王的更甚，物体不生虫就不会腐烂，不过国不可以一日无君。下官赞成由第一副总司令全盘代替国王。讲话完毕了，另一位大官就起身了：那是什么说话啊？下官反对代替啊！边个都知道，本国的最高皇位历代都靠继承才最得人心的，若要名正言顺代替之人，必须是其后代，几千年的习惯改不到的了，随意代替天下乱得更加快啦！此话讲出，接着共有九位举足轻重的大官就一致反对代替，成一锤定音。第一副就是不可以上位，眼前明白，东方大国成群龙无首， 边个都可以唔听命令，人人都等于割据独立。有人快活就有人愁啦，表面唔讲出口啫，但天上嘅无线电波就有所不同噶嘛。消息灵通嘅北国上层，佢哋开紧会啦，想方设法火上加油。东方国上层出现大乱，系我哋出手嘅好时机啊！咁又有人指出，假如而家出手咧，反而会使到佢哋容易变成重新齐心一致对外噶噃。佢哋而家只系混乱，未到散嘅程度，到散嘅时期啦，就容易各个击破而彻底消灭啦。关于东方国，下官不妨帮佢哋算命再卜卦，佢哋必须大变革。和平做人战争鬼，五军功劳难代替，将军功成反而要身先退，最有用嘅英雄会无名，迟早要急回归嘅，而皆因越嚟越乱嘅缘故啊。天上无线电波消息相当准确，不过对东国大事了如指掌，间谍是战争的灵魂啊。嗱，咁啊，话分两头。有日，木头山上木香寺，一班面有饥饿色嘅穷和尚，啱啱食完半饥不饱、半米半青菜饭，各自分工劳作啦。有种菜嘅种植收田，望收成稻谷，帮补食用。呢阵时，一位施主无恙嘅中年人就入咗寺。烧完粗香，放低铜元做香油，就外出散步。忽然同两个年轻嘅和尚倾偈，那个施主睇下四处无人，就喺身上攞出一张纸。两个和尚问都唔问，就喺白纸度签咗名。施主睇完啦，好满意咁收翻，急急落咗山。嘿，呢张白纸加黑字啊！非同小可，是大官委任状嚟。当日获得委任状的大恶人立即行动，暗中派兵遣将，三日之内共有八名大官被暗杀死了。雪上加霜的东方大国上层，几日之后，第一副总司令知道事态严重，当机立断，召集所有实力派人士齐聚一堂，讲嘢声呢大改往日的常态，变成婉语柔词，砌声低调。各位军政领袖，本人召集各位商讨，下官要真话实说，我们的处境是多人一起急走独木桥，我们上层已经到了无路可行的地步，生死关头。本人从此完全同意前段时期有多人提出最高明的赌博救国，同时救民及王朝，变成表面好睇凶恶的最新做法。第一副总司令放低身份，愿通过抽签选出真正国王啊！啱啱讲完，全场一致鼓掌叫好。第一副总司令面露笑容啦，各位军政首长，下官感谢全体通过最重要决定。兄弟，我本人顺带讲几句公道话。本国上层大地震，国王去世一个比一个快，历史上少见。但好在我哋系处于和平年代，两国签订和平得嚟不易啊。是东方五军长期打胜仗的结果，还有我们前老国王慧眼识英雄，亲自钦点蓝天灵两次破格晋升，做了总参谋长。下官要讲明白，一，东方五军得胜靠方日蒙、蓝天灵，实现两国停火全靠蓝天灵。下官提议总参谋长蓝天明同我哋合共十一份份额，平等进入抽签做一国之主，各位有何睇法啊？如果有反对嘅，请即举手。望南望北，再望东西，结果冇，最后就鼓掌通过。 第一副总司令一条气讲晒最重要嘅说话，做完眼前最重要嘅呢件事，咁你哋暂且放低，话分两头啦。嗱，有咁讲法咯，世上嘅事咧，往往系得云如龙，失云如虫啊。咁啊，成日听人讲啦，若问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人无三分银，最不毛之地喺边处啊？人人都会话系木头山区。嗰度虽然有辽阔土地，皆因甚少人来往。呢、這个地方虽然有个千年古刹叫木香古寺，物以类聚啊，人以群分。寺里头有一班穷到见骨、未饿死嘅穷和尚，点解最穷呢？呢种和尚皆因中年处于食少饿多，以致人人面有青菜色，个个皮黄骨瘦。咁呢班和尚今日佢哋照常黎明起身，人人按照本寺住持大和尚嘅规定，各人各就各位，十分听话去劳动耕作，帮补食物充饥。呢阵时突然听见方丈大和尚云海呼叫声。正以细听之下，好快明白，主要内容是全部僧人一定要立即火速翻翻寺内。众僧人听咗，虽然觉得奇怪，仲系听听话话，快快脆脆就行翻到木香古寺。翻到去就更加奇怪嘅事就摆喺眼前噃，唔通系眼花发懵？今日点解突然嚟咗咁多人嘅？人气鼎盛、啊。简直是人头涌涌，都未曾见过咁犀利。而家眼见唔止到处有人喺度烧香，仲有一大班人马纷纷喺度跪地拜佛，又有多人同时提出要领取嗰个求签专用嘅签筒。睇嚟皆因众多善男，佢哋望求得天上保佑嘅灵签到手，更要盼望日后行大运啊！不过行大运之前呢？必须要找到一个会解读灵签，会解读灵签就非同小可，需要有高才能，懂得领会天意，皆因佛法无边。众所周知啦，那些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签语呢，确非普通人会懂得其中奥妙，要能说会道，能写会算。而家又见嗰位能够快速手起不落嘅方丈大和尚云海大师，正喺度认真忙于应酬、应对，再加应付，最后又需要应种，应种之声不绝于耳。同时再领导住众僧人四方八面共同应对，应对得当齐全啦。所以眼前呢，博一大堆施主、各方人士，佢哋正喺度纷纷开始慷慨解囊。呢阵时，人人耳仔度咧，不断听到嗰只石头制作嘅小心坑，名叫金翼池，内有铜钱落地，叮当声响。咁重要嘅落地有声，边个都知系众位善男信男上香游啊！咁系木香古寺嘅一边啫噃。咁另外呢，仲睇见众位和尚开心到喺度叫，哦，善男上香游，信男再上香游，上上上上上大上特上，加快上香香香游，游游一切由于铜钱落地，自会叮当响。眼见心欲不停咁叫，係众位山和尚。继续声嘶力竭，猛咁叫：上上上上香油，大大上，再快快上！我哋山和尚啊，日夜上，施主你哋共上香油钱外，仲要快手烧大香。本寺各位山和尚专门功效，真心实意替施主你哋点大香，每支大香要收白银共一两，神灵大香就会消灾又解难。保得家中老大中小，人人都条命长。如有施主出钱烧大香，本寺自会人马倾巢齐出动，是人心所向。我哋众和尚快手用力敲得木鱼卜卜响，开口替你向天齐口再声明： 皆因大施主具有功德无限量，从此会感动得上天，对你家中消财百殃，再降百祥。我哋千年木香古寺众位山和尚，日夜盼望施主到嚟烧大香，烧大香，花银两。若然家中多银两，一定会喜气洋洋，妻妾成群之人，最紧要报得条命长，条命长。 本地食少饿多嘅众和尚，为盼多啲银两，勤力轮流，不停咁喺度歌唱。一眼观七，耳听八面，心中有数嘅方丈大和尚呢，啱先听到倾巢出动好听嘅歌词，而家发现唔够数，货未对数啊，确实系冇倾巢出动，唔使合纸计算啦，已经发现少咗两个挂单和尚，奇啦，两个挂单外来嘅和尚去咗边处呢？唔通只有天知地知？睇嚟所有众多和尚确实未知道啊！若问今日系乜嘢日子，睇嚟今日系有人得云如龙嘅时日到啊！皆因世界轮流转啊！若问何为世界轮流呢？亦即系话世界好似轮咁一样系圆嘅。今日你，听日我，后日佢，继续仲有第啲轮转之下，时势就唔相同啦。所做嘅往往更加唔同。有人讲时势决定一切，先有今日嘅时势做英雄，先有明日嘅英雄做时势。好似盛极必衰，否极泰来，就系喺度轮流转动。君不见东方大国老国王突然间死咗，系太子做时势嘅结果。太子做咗国王就系当然嘅英雄，从此就可以做出好多时势，例如两位同胞兄弟王子一下变成咗死罪犯人，但边个都估唔到这个新东方一国之王夫妇突然一夜之间会被黑衣夜行人杀死，从此全国上层大乱之下，聪明的朝廷众位大官为生存，从此都愿意立即停止狗咬狗，为稳定一国局势，继续统治全国，要火速寻找皇室后人继承皇位。前段时期那两位得亲信谋士，不顾个人生命危险，通风报信之下，立即变成假和尚，得死里逃生之后，设计于极其隐蔽，藏于最贫困深山谷子内，做挂单和尚逃避追杀，从此与世隔绝。山和尚无论真假，同样要忍受长期米气不足的饥饿。堂堂的皇太子好快就变成面如黄蜡，瘦皮包瘦骨，居然骗过了精明得力的保长和甲长查户口，安然过关。假作真时就是真，在短短的时日已经应验了世界轮流轮转那句老话。今日果然是否极泰来的时日到，皇太子一下变成真和尚，其痛苦程度远比货真价实正式和尚惨得多。时来运转的是，昨日有上级之人突然落命令，调来一大批普通军士，一大堆军士由一些下级军官带领住，全体军人都要换上民众的普通服饰，大队的军官还向每位军士一律派发十只铜元到手。哇，咁好的事，人人开心啊，好像做戏那样，就浩浩荡荡大队人马向那个不毛之地木头山上的木香寺集结。从此人人都变成参拜天神佛祖的施主居士。自由行动的军士有些去烧香，有游手好闲的，又有拜佛又烧香的，总之觉得奇怪又高兴呢。百思不得其解的军士们今天人人都眉开眼笑，哎呀我们大家都变成了公差拜神，相信从此神灵会保佑我们行好运，总之好玩啊，最好是日日都有这么笋的东西了。嗱，这处突然间来了很多人，就算同一种人都各有所想。咁先讲 从来唔讲话嘅两个挂单和尚，呢阵时同样照旧系日夜受惊慌。跟住一俾人认出识破自己真正身份，就会立即处死噶。嗱，两个王子咧，好快就会做国王噶啦。不过佢哋会唔会真正大权在握呢？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